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37首诗《新年作》，刘长卿。 新年作，刘长卿。乡心心水切，天普安独山人。老骥寄营下，春归在客乡。凌云荡淡漠，干柳江红颜。一树点三虎，中间有几两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